次的故事叫做你估我我是怎死的。一个月之前，小张夜晚回家，无意之间就目睹了一场的车祸，司机还要肇事逃逸，得回马路上瞓着一个昏迷的女仔。小张本来都想当看不到的，但是他余光见到那个女仔生得都挺好看的，于是就看多了几眼，顺势见到他旁边有个价值不菲的包，他估计里面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于是就走了过去了。他将女仔背到去附近一个废弃的建筑工地那里，他刚刚想拿女仔包里面的东西，女仔就醒了。小张见到他发现了自己，于是就将隔离还有半袋的水泥拖了过来，将个女仔焗死了。事发后的几日，小张在网吧那里挂网贴，他无意之间见到一个你估我是怎死的帖子，于是好奇就点了进去了。帖里面还未有人来过，于是他的偶作的工在帖吧里面写了几行字：我不知道你是怎死的，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女人，而且生得好靓，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来找我的。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帖子的主人很快就回复了：你这样说不怕我死了之后来找你啊？又不是我杀你，就算是了，你又奈得我什么何？小张有点挑衅性地回了句话，然后就落线了。夜晚小张躺在床上，眼睛紧紧望着天花板上有石灰脱落的地方，黑暗当中看上去就像一个伤口，慢慢地天花板上面的石灰就好像一大块蚂蚁咁，不断咁向那个伤口上面拍咗过去，最后伤口嘅边缘滴落咗一啲乳白色嘅液体，跌咗上地面上面，然后就慢慢变成红色啦。房间里面渐渐咁就有一股潮湿而且夹杂住漂白粉嘅气味嘅气体喺房间里面开始弥漫起身啦。最后有啲气体缠绕紧喺小张条颈上边，然后有一个温柔嘅声音喺小张嘅耳边响起啦：你睇，我依家揾到你啦！小张从梦中扎醒，然后就向嗰个地方望咗一次，嗰个地方又变大咗啲啦。有一日上午佢起身嗰时，佢记得地面上有啲石灰。他抬头见到天花板上面那个地方已经露出了水泥了，已经烂鬼屋。小张暗暗沉沉地起了身了。就是从那晚开始，小张连续几日都重复发这个梦的，每次梦醒的时候他都发现石灰脱落的地方都会变大一点。 我顶不是那么邪嘛，今天就找石灰来扇灰，将你填返好佢。 他起身穿好衫之后，就在房东的杂物间里面，他找到小半桶用来扇灰的石灰浆。天花板不是很高，小张身高1.7米，站在张凳上面勉强就能擦到的了。但是奇怪的是，无论他扇了多少次，石灰都好像被水泥吸了进去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小张见到这样觉得十分之邪，正打算从凳上面跳下来的时候，房间关着的电脑突然之间屏幕就亮了起身了，然后就弹出一个界面，上面就写着：是你说的，我现在就来找你。然后屏幕里面突然之间就涌出大量的石灰粉，一下子就将还站在凳上面的小张包围住了。小张此时表情惊恐，身体震到就好像西康一样，但是埋在石灰粉里面的身体就好像雕塑一样，一啲反应都冇。佢想大叫，但係嘴里面喷出嚟嘅都係石灰，然后佢整个人都被石灰覆盖住啦，就好似一个雕像一样。我从来都冇諗过自己係会咁死㗎，我以为会。一个细小嘅声音喺最后嗰个空洞里面响咗起身。三日之后，报纸上面有一条新闻，有一个男仔在屋企里面不慎从凳上面跌咗落嚟，后脑着地线，以致当场死亡。